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。 第26集。大凡这个时候啊，有人以强凌弱骄横跋扈，围观者大多数都是有正义感的，但是没有人敢出头说话，谁都是敢怒不敢言，一个人出马蜂窝的事谁也不会去干。可是一旦有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，大家伙立刻会七嘴八舌一拥而上。此刻以强凌弱者要是再我行我素肆无忌惮，那就是他们不通晓人情世故，跑着出马蜂窝挨蛰了。人群中呢，其实有很多人都是认得胡虎狸的，而且对他也有好感。至于龙四儿，横行一方，结怨无数，背地里啊，谁都恨得牙痒痒的。可是没人出头，大家伙再愤愤不平，毕竟不是连着自己心尖肉的事儿。在心里骂龙四儿他十八代祖宗都行，可是你要让他上去一步的怒斥，那可是千难万难啊。店老板的一席话说得软中带硬，柔中有刚，义正言辞。这立刻呀，人群中就有几个帮腔，如此一来帮者越来越多。眨眼功夫啊，龙四儿在抬头看的时候，刚才还卑微地冲他点头哈腰的人，此刻都是横着眉毛歪着嘴看。龙四儿本来还想先斥责两名店老板，找个台阶借坡下驴，一看这个呀，傻眼了，心说我的妈呀，这咋合合眼的功夫就变了天，成声讨我龙四儿罪行的大会了。此刻场中那几个小子已经不敢再打了，退回到龙四儿身边，兀自横眉立目的强撑面子。胡狐狸躺在地上颤抖着呻吟，龙四儿凑上去托起他的下巴说， 哥们儿，钱难挣，屎难吃啊，不说龙四儿故意难为你，谁都有自己难处，这样吧，我龙四儿大人不计小人过，看你初犯的份上，况且又遇上我龙四儿慈悲心肠，我就放你一马，明儿个你带20吊钱到茂源绸缎庄去找我，赔个礼道个歉，给我个交代也就算了，我龙四儿也是场面上的人，不让你出一点，我面子上实在不好过啊！记住了，明个日头落山之前一定把钱送去，要是晚了，嘿嘿嘿，菩萨也会变成煞神的。龙四儿带着手下人扬长而去，胡狐狸在几个熟人的搀扶下坐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灰土，活动一下手脚，觉得尚无大碍，向众人致过谢，大家伙也帮不上啥忙，四散而去了。胡狐狸想起那20吊钱，头皮一阵的发麻，苦笑了数声啊，方觉得一条腿疼得钻心啊。他害怕是老爹去世时摔得负伤又复发了，呆着也不敢动，脑子里往来盘旋的尽是20吊哗哗啦啦作响的铜钱。小灵杰回来的时候啊，人都已经走完了，他哼着小曲儿，连蹦带跳的从一个小巷子里拐出来，往这边一看的时候便看出了不对，挑子担子破破烂烂的散放在地上，老爹的胡琴被摔成两截扔到一边，老爹正一手扶着头一手捏着腿坐在地上发呆。小灵杰大叫一声爹，飞跑上前。胡狐狸扬起头，鼻青脸肿，额头上还破了一个大口子，往外流着血。他想笑，笑不出来，只好把一只手啊伸给儿子。小灵杰把老爹扶起来，弓着腰拖着他往家走，东西工具家伙都不要了。一路上胡狐狸头脑昏昏的想，这穷人想吃完饱饭难道就这么难吗？老天哪，穷人是不是就该着饿死？哎呀， 这世道，穷人活着真是难呐。小林杰抱着老爹，满腔怒火的往前，没走出多远，对面李铁帆就风风火火的赶过来，一看小林杰费劲儿的驮着老爹往家挪，禁不住就叫出了声：“ 哎，看看看看，俺说不让你们来，你非得来，这可咋办好啊？” 说着咋办，李铁帆手上可没含糊，从小林杰背上把胡护理接过来。而胡护理面色苍白，目光呆滞地冲他咧了一下嘴，喃喃地说：“ 哎，老哥，兄弟错了， 兄弟错了。”李铁帆呢，边走边说：“ 大兄弟啊，都啥时候了，说这些管啥用？你先老老实实歇会儿，甭想那么多了。” 李铁帆呢，是干到晌午头的时候啊，越想越不放心，才跑回来看看。曹氏跟他一说，丈夫和儿子已经出去好久了，李铁帆当时就红了眼睛。曹氏把路径啊大致跟他说了一下，他就闷着头找过来。曹氏看李铁帆急得六神无主，小的事情绝对不会太小。李铁帆一走，他就坐回屋里，眼皮跳着，双手合十，祈求保佑。几个小孩子不明白，这老妈怎么突然间神色惶恐呢？扑过来啊，就抱住他撒娇，结果一人讨了几巴掌。曹氏刚刚定住心神，便听见小林杰在外面叫了一声妈，他还没站起来，李铁帆就一脚踹开屋门，背着胡护理进来。这会儿山东人长了个心眼，不待曹氏发问，先给他吃了个定心丸。 啊，没啥大事儿，皮肉小伤，休息两天就好。 胡护理放在床上挣扎着坐起来，喘息了一会儿，面色渐渐红润了，曹氏这才放心了。曹氏想来啊，也没啥危及性命的事儿，于是从箩筐里找了一块布条，颤抖着手帮丈夫把前额的口子牢牢地缠上，一边缠呢，心里还一边的祈祷：“ 啊，保佑，哎呀，保佑，这回事儿千万就到这儿算了。” 李铁帆坐下来喝了一口凉水，喘息着给胡护理发了发牢骚，说他是昨天晚上出去喝酒，听人说起那边呢，路口有人不识天高地厚，支了个补鞋摊儿，他当时就有些害怕，上去一打听，那位描述的相貌特征就是胡护理没错。他一听啊，可就胆怯了，那个呀可是铁罗汉龙四儿的地盘，龙四儿心狠手辣，眼里从来揉不进米粒沙子，今儿个就是各个帮主到手艺人这儿收月供的日子，万一给他逮着，那就不是缺胳膊少腿的大事了。李铁帆说他听到那个消息啊，天都快亮了，所以赶着天亮回来说了一声，李家人都没起来，他只好在门外捏着嗓子说几句，到晌午的时候越想越不放心，只好再回来一趟。还好，李铁帆喜笑颜开地冲曹氏说呀，像是捡到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。 哎，我说呀，龙孙那小子是手艺人公认的煞星，后来的人没有谁敢在他地盘上讨饭吃，手艺人都恨他恨得咬牙切齿，因为龙孙这人在打人和捞钱方面从来没手软过，新来的手艺人不懂规矩，折在他手里的不是断筋就是骨折，想破财消灾那是消不了的。李兄弟真是福星当头，福星高照啊。 胡护理心里啊也是暗自庆幸，皮肉之伤确实不算啥， 可是这 哎呀，胡护理骤然想起了明儿个得凑够20吊钱。李铁帆一会儿说的他心花怒放，竟然高兴的把这事儿给忘了，一想起钱，胡护理不由得头都发麻，这身子都颤抖，扯动全身上下的肌肉，又是一阵的剧痛。曹氏连忙坐过来关切问他：“ 你怎么了？好好歇着呀。”“ 钱，你看一下钱罐里还有多少。”“ 晌午没事儿，我刚查过，好像21、22串吧。” 胡胡林一下子躺到床板上，喃喃自语地说，一个多月就破财消灾了，也好，人只要活着，钱反正都是人赚来的。曹氏听出丈夫话里有因，也不敢往下问，几个孩子都去了外边，屋里只有李铁帆、曹氏和胡胡林。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李铁帆叹了一口气说，大兄弟啊，人不能只图一时气盛，那胳膊绕不过大腿，强龙难压地头蛇呀，有的时候啊，该破财那就得破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只要能有能耐，千金散尽还复来嘛。胡胡里这次真是没憋太大的气儿，且不说这些钱他赚的自认为不怎么费力，就是再费力气，真到有事儿的时候，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扔出去，吃一堑长一智嘛。胡胡里眼下看得很开，当天李家和李铁帆商量好，李铁帆答应带着钱替胡胡里赴约，胡胡里让曹氏把钱罐里这一段赚的钱全都交给李铁帆，要他交给龙婶20吊，剩下的买点东西，总不成就空着双手拿着钱过去。李铁帆满口答应，提着钱就出去了。第二天，胡胡里躺在床上歇了一天，曹氏害怕丈夫想不开，寸步不离地陪着他聊天，孩子都不在家，平时两人啊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，两人倒是说了不少提及话。胡胡里本来呢就没把这回事放在心里，曹氏又故意在家跟着他一逗乐子，这伤疼呢也是忘得差不多了。天黑的时候啊，还下床到李铁帆那儿去扯了一些子闲话，心情啊非常的舒畅。吃完饭正准备上床睡觉，闭着的屋门哎，忽然被人推开了，进来的是龙四儿。龙四儿的手里啊提了个钱袋子，那是胡胡里装着钱给李铁帆的地个。胡胡里进门也不落座，三两脚踢翻几个凳子，弄得锅碗瓢盆是叮当乱响，然后他把钱袋子往腰里一掖，用手拍着说， 好小子啊，你敢糊弄你龙大爷，拿10吊钱充20吊，你以为你龙大爷是3岁小孩啊？告诉你，这10吊钱我没收了，充作这一趟的跑腿费，半个月以后老地方，你若不把20吊钱送到，小心你们全家老小的狗命。 胡胡里被龙四这番话说得晕头转向，明明是查好的20吊钱，咋会到他那儿少了10吊呢？绝对不可能是李铁帆大哥搞的手脚，肯定是这家伙回去嫌钱要的少了，耍赖皮再多要。胡胡里再好的脾气这下子也受不了，一下子瘫在床上起不来了。而曹氏在那边也只有掉眼泪的份了，也想不到其他办法，一天两天三天四天，这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钱却一分也弄不来，就算把节省的房租凑进去，从家里带来的钱也凑不足20吊，一个铜板一个铜板的数，数来数去也只有14吊，还有6串。胡胡里夫妇啊，想破肚肠也想不来办法，这不像在家呀，在家就是再生人好歹有几家亲戚，厚着脸皮去借总能弄两个救救急，但在这儿不行啊，有心借可是找谁借呢？胡胡里夫妇啊想豁达也豁达不起来，找龙四儿说情不可能，出去找钱也不可能，龙四儿等着要挟他，可是李家大小7条人命啊。李铁帆那几天没有出摊，早上起来就待在家里骂龙四儿他娘，骂龙四儿挨千刀挨万剐，那不是人养的，但骂也不顶用啊，骂完了他也只有抽着旱烟陪着胡胡里夫妇唉声叹气，也想不来半点办法。眼看胡胡里夫妇日渐憔悴，等10天头上，夫妇俩终于心力交瘁，病倒在床上了，水米不进。胡胡里在睡梦中啊一个劲儿地咒骂老天， 骂完了就哭他死去的爹娘，哭个没完没了。几个孩子轮番的在床前伺候爹娘，谁也不出去玩，果真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呀。这几位平时闹起来没完没了，但是这几天真是要多勤快有多勤快。糊糊里只要在昏迷中哼一声，几个小脑袋便一起凑过去问老爹要干啥。曹氏呢，其实没啥病，就是心里憋着一口气儿化不开。在床上躺了一天，仔细想想，丈夫病倒了，我要是再躺下，那剩下一帮孩子可咋办呢？反正还有四五天的期限，要真想不来办法，到时候离家，咱们就坐等着龙四来索命吧。真要是阎王爷下了勾魂令，你就是再蹦还能蹦出他的手掌心啊。这几天不管咋说还是要过的。曹氏的心里呢想开了一些，便下了床和小家伙一阵的忙活。又是两天，到第十四天的时候，钱的事儿还是一点眉目都没有。糊糊里躺在床上依旧昏迷不醒，几天的心力交瘁使他脱相了，皮包骨头的一声接着一声高低的呻吟，还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胡话。曹氏已经彻底绝望，准备下午呢把孩子们召集一块儿，他上街买几个好菜，让孩子们晚上啊好好吃顿好饭，然后趁他们在睡梦中，自己拿刀把五个孩子全都杀了，最后自己也自杀在丈夫身边，以免得孩子们给龙四弄去，一个一个挨着受折磨。主意打定，曹氏正要上街往孩子堆里一瞄，哎，可就发现啊小玲杰竟然没有在。再转念一想，这么多天了，这个古怪的二小子白天似乎从来没有在家过，他这几天也是昏了头，五个孩子中缺了一个最得宠的，他竟然不知道。几个孩子脸上没有一点发愁的样子，冲着老妈直做鬼脸，等看到老妈神情恍惚的掰着指头一数，几个小家伙立马意识到事情不妙。小五一下子冲到老妈面前，老三从后边一把没扯住，气得冲小五的后脑勺直拍巴掌。谁知小五呢并没有当回事，扯住老妈的手，从自己口袋里摸出了一大把咸丰通宝，足足有十来个。小家伙手小啊，总共六十多个大钱，他竟然分着抓了五六次。曹氏这下子更是迷惑不解，小五从哪弄这么多钱，平时谁也没给他花过零花钱呢，莫不是。小五晓得老妈的眼神忽然转为严厉是因为啥，忙不迭的申辩，妈，这钱是二哥给我的，他说让大哥我们在家照顾爹妈，他自己出去赚钱还债，妈，二哥已经赚了好多钱了。小五说到这儿回头瞅着老大，老三老四都嘟上了嘴，这三位都晓得事儿要坏到他手里。老大极不情愿地走上去把自己口袋里的钱掏到老妈的口袋里，临掏钱呢狠狠白了小五一眼。老三老四把钱掏给老妈，不过骂小五的话更赋予威胁性了。老三冲着小五扬了扬拳头，意思是你小心这个。老四更干脆，老妈一走你就找地儿躲着吧。曹氏这下更晕了，小玲姐哪来这么大本事啊，直接给哥几个零花钱就有这么多，再说了他那小小的筋骨能出去干啥。曹氏先把眼睛瞄向了老三，五兄弟中老大有点缺心眼，除了老二下面就是老三，老三也是一个精得跟猴崽子似的，小玲姐有啥事儿常常瞒不了他。老三跨前一步气汹汹的把小五从老妈的身边给轰开，自己把嘴凑到老妈的耳朵上低声地说，妈，老二又去给人补鞋了，就在老天原先那地儿，他赚了好多钱他都自己藏着。曹氏冷不丁吓了一跳，补鞋还是在原先地方，他是不是想找死啊？老三笑得像一只狐狸，拍着老妈的肩膀很大人气地说，老妈你稍安勿躁，老二自己主张吃不了亏，听他说他已经把龙四给盖帽了，明儿个龙四别说要钱，说不定是来赔礼道歉呢。任老三怎么说曹氏打死也不相信，不知道是不知道，一旦知道他非要立刻去把那二小子拉回来。 老四自告奋勇领了将令，扯着老大出了院门，而小五要跟着，被老四一声厉喝，乖乖的又站到原地。老三也说累了，看老妈瞅他的眼神仍然是120个不相信和240个狐疑，装模作样的长叹了一声，哎，算了，这年头好人难做呀，连老妈都不相信自己亲生儿子。哎，老三转身回屋，曹氏听着他在里边大呼小叫，显然是找老爹通风报信儿去了。曹氏的心里啊，又惊又怒又喜，最后又狐疑，一时间百感交集，手足无措。他索性啊，不再上街了，坐在屋里干等着二小子回来，给他揭开谜底。老三的话说的一点也不夸张，小灵杰就是盖住了龙四儿，在原地又立了个摊儿，而且生意越来越红火。这事儿啊，得从小灵杰那天和李铁帆一块回来后说起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相聚，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。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。为了这个遗憾，我在夜里想了又想，不肯睡去。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。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，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，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。多盼你送君千里，直到山穷水尽，一生和你相依。都曾反复练习，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。为了这个遗憾，我在夜里想了又想，不肯睡去。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。竟悲伤的不能自己，多盼能送君千里。